在我们每天呢都会接收到很多的信息，但是有的信息呢并不一定是真的。针对近视眼袋眼睛度数真的会越来越深的说法呢，有专家辟谣说，近视眼一旦发生就会不可逆的进展，不管是不是戴眼镜。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，眼球的前后径就会增长，近视的度数呢就会相应的加深了。如果佩戴合适的眼镜的话，用眼呢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以减缓我们近视度数的加深的。但是相反，如果你近视又不戴眼镜，那眼睛就很容易疲劳，近视的加深速度就会更快了，所以还是戴眼镜好了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，

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，在从黄江飞向东方。黄种人来到地上，挺起新的胸膛。黄种人走在路上，天下自我不一样。越动荡越勇敢，世界变更要让我转。一声坦荡荡到四方，无间念终于轮到我上场。 天生还有地方看不到黄色的脸，鲜红色的血留在身上你的人。你说这是我的愤怒，我说这是我的态度。奋不顾身勇往直前，只有我们中国人。 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，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，在中环江北上东方。越动荡越勇敢，留下属于我的黄。一声坦荡荡，黄天在上，看我如何做好。 勇气，暧昧让 失去意义，无奈我恨你，写不出结局，放遗憾的美丽停在这里。 有没有发现起得太早跟睡得太晚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起得早呢堪称是十大酷刑之首，而睡太晚呢一般是自愿的，起太早嘛就可能是被强迫的。 将喧闹世界按下静音，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，你比谁都清楚真心里伤心，最近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，你沾沾的泪水感情有变动的转换，有人太久